你面前出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损失。 皇阿玛，不好了，萧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黑天下打冷他也不敢露。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冉。这儿呢是 FM98.2 AM927，每天晚上6:45准时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节目。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大家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一下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体验我们982全平台的可视化系统了。 你可以通过花椒直播这个手机 APP 啊，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收看节目直播，并且参与互动。另外我们在这里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所有人鼓掌。刚才为什么两个人给我同时拍啊？ 啊，因为今天你是老大，我们都听你的。嗯，拍一下，哎、 但还没太准住哈。来，介绍嘉宾都是老朋友。 今儿来的首先有一位是青年相声演员叶鹏，欢迎叶鹏。 叶老师， 谢谢大家啊， 谢谢大家。 还有配音员主持人刘洋姐姐，欢迎。 哎，各位好，各位好。 嗯。今天邀请二位来主要是参与我们最后一趴这个今晚戏中戏的环节啊。 嗯，对， 咱们今儿唯独的是闯关东当中的一段。嗯，不用这么捧我。 对，你说的都对。 我特别想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叫什么 毕恭毕敬。 说的是我是吗？对，您说的都对。 因为帅是吗？今天哎 什么 对 是 这 老岳，你看我，看我，对，帅，可帅了。 这个语言文化太厉害了， 哎，对吧？ 嗯， 这就是语调的事儿。 嗯， 但你看我记着我上学的时候学英文啊，这个老师， 咱们是跑题了吗？ 没跑题 啊，继续来。 这老师说 的对， 你看这这个语调的问题，在国外它也是这样。你看，有时候外国人，尤其我们说一些西方国家、发达国家，他可能比较讲文明，对吧？然后呢，老太太见着你，肯定都是看着你打电话了。你走过来迎面 Good morning， 他要提醒你有问题，他仍然现在你说早上好，但是通过语气来表达他的不满。 哦，就是在 他也不会说一句什么， 就是要提醒你注意，可能你声音太大或者你吵到别人了，是这意思吧？ 他哪怕生气他也是这么 表达。那要是一跟你见面 Good morning 啊， 那是天津过去的。 那是哪儿来 的？锦州。 锦州 是吧？吃饭了吗？啊，吃饭了吗？ 姓 完好了吧， 回来呗， 回来，咱来说说 唐山的是吗？ 咱来说说闯关东的事儿。 闯关东这一段它是这样，因为这个传武啊，不肯娶韩老海的闺女秀为妻，韩老海为了报复，他就鼓动镇上的人欺负朱开山那一家，让朱开山顾不到短工扛霜啊，为了那个解决家中的困难呢，这个纳文从家里头要了10块大洋，到镇上和韩老海打牌赌钱去了，结果赢回了韩老海等人的半个家当。除了韩老海，所有人都到朱家求情啊。这个朱开山呢，免了众人的赌债，作为条件，众人也答应帮助这个朱家一块去扛霜。 于浩，我问你一个问题， 您说， 你作为一个东北人，你家是闯关东去的吗？ 还真是。 真是吧， 我太爷爷 祖籍山东呗， 山东， 对，祖籍山东过去的 文登，那就是邓豆腐蓬莱县。 哎，对了，和海边我们是一个老家。 哦， 你们不是一个家就行。 是啊，那等于也是闯关东去。 闯关东去， 你看，就所以说很多东北人好像很多很多祖籍， 我家也是， 是吧？ 所以你看他为什么人高马壮的，我觉得就跟这种 不是东北 人高马壮这个 词儿 特别的 帅， 毕恭毕敬， 人高马壮，高富帅。 没事，我已经惯你的手势了，咱们还是进入互怼的模式，让我适应一下，要不老心里不踏实。 我刚才都不认真的，认真你就输了。 我们家是龙口，也是过去的， 不粉丝 粉丝的地儿。 对，老家是龙口。 哎，你看我们的 怎么了？饿了？ 父亲的祖籍呢？ 咽了小兔吗？ 就是克山县野猪粉丝。 哦，咱俩要 PK，我不敢， 因为他有土豆嘛，马铃薯。

你就是戴一个小黄一小帽子跟那儿一站啊，后边黑板，我站那儿讲，边上站着我那儿，他那儿翻译，哦，现在我的美军以骑兵师已经来到了他那儿，边上一帮同学关键还特别爱听， 哎，真厉害。 这个行为后来被校长制止了以后，我们就实在没有办法再开展类似活动了。 后来你就 文化娱乐活动少 了一些，耽误他成为一位主持人了， 耽误就学播音了。 得嘞，行了，整点之后咱们继续聊，咱们稍后再见。 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万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这句话，你整不好都容易挨揍，你知道吗？ 他觉得我死， 对不起，我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来，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冉。各位呢都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我们的节目也是可以看的，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通过视频直播来看我们的节目。同时我们还有一个深度合作伙伴是花椒直播，我们换平台咯。如果是我们的忠实的观众的话，应该知道我们原来用的是另外一个平台，现在我们换到花椒直播播上了，大家找到活力九八二这个房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并且还可以参与直播互动。 另外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鼓掌， 多谢。 来说回来刚才老叶的故事。 我以为要说回来， 刚刚我一直在问他，我反正跟我们童年是不一样，跟大多数，反正跟我觉得跟我周围的朋友不一样。 你就学习挨揍嘛。这个 你那时候学习还挨揍， 我这太， 我也是85年的吧， 85年， 就是那 不是这个，这太正常了 啊， 这太正常了，就是 不是戏校里学嘛， 没有那么挨揍了已经 啊，但是这动作做不好，肯定还是要挨揍的，而且 板儿会给一下， 我爸 不给， 拿那刀坯子 啊， 因为他就是、那个、 刀坯子， 就咱台上用那木刀啊，他没上漆之前不就全是素色的吗？ 啊、 刀坯子抽， 反正也打不坏，他不认 对。 他那个不锐利， 对， 但是 打完，但是很疼，确实是， 啊、也疼， 也疼，也疼，打。 但好多时候要翻啊什么的，那就尤其是 我没到那程度， 哦， 因为实在是来不了那个。 打的 那右功没有，那得必须是右功， 从小是弯腰窝腿的是吧？ 对、哦，所以你像一般你要看经纪人，要跟我这个似的，1.8米一个、 啊， 说明小时候肯定没下功夫， 就筋没撑开， 腿撑开了绝对长不了 那么高， 对、 哦。 所以你要想让你儿子就是将来。长大个儿，就尽量小时候不要让他压腿抻筋， 哦， 这个绝对是有，这当然 大了就来不及， 咱们说不了科学的根据 啊，但是绝对气血 大概率， 绝对是这样， 啊、 对， 传统说法 绝对是这样， 嗯，对， 来吧，亮亮嗓子，刚才说 那怎么着，拼什么呀？ 老叶高，来高音呢、啊？低音怎么拼？ 哎呦， 那你先来一个， 这是有火药味儿，居然， 我 这一身血， 来 好激动呀！ 啊，就来这个， 是吧？来叫小帆是吧？ 叫小帆啊， 忽听什么来着？ 不，这一剑公主到灵剑 啊， 对不对？ 忽听公主到灵剑吗？不是， 都行， 给他稍微给他稍微拉下来点，要不然爆了。 一剑公主到灵剑，不由得本宫心心牵，站立宫门叫小帆。这不是很容易吗？ 哦，脸红脖子粗，再升一个。 让他来， 你以为到我来？ 让他来呀、啊！他老忽悠我们。 多高？多高？多高？ 多高啊？ 你随便走啊！ 你像我 这 来吧， 那个 一见公主到， 一见公主到灵界，不由得本宫起心前站立宫门叫小帆。 嘿，爷，哎，你这比我高一点，我还得长。 也还可以， 来，再长一个。来， 一见公主到灵界，不由得本宫起心前站立宫门叫小帆。 这就完蛋了， 我完了， 这就完蛋了， 我完了， 破蓝， 我够呛也能上。 于浩，来， 来给我找那调多高？ 就按这就行， 我没找着， 他找不准。 一，对， 一见公主到

今儿晚上饭咱们另吃，赶紧炒几个好菜，烫壶老酒，哎，请咱媳妇儿啊上炕吃饭。 哎，爹，那边累了，我去把他扶过来。 不不，你把他背来，我敬他三杯酒。 好。 好。的戏剧的这个本子真的是让人 就好， 写的又棒，然后你上口又很顺， 对吧？好的剧本啊， 就有感觉。 甭管是咱不是东北口，和它完全不一样，但仍然它是成 有那个味道。 它就好的本子，甭管是电影、电视剧，是相声文本，尤其是相声文本特别，你光看文本能看乐了， 那是 这就错不了 哦， 对吧？你别说演了。 就是，所以还是感谢叶鹏，感谢刘洋的精彩演出， 谢谢， 感谢各位锁定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收听收看今晚有戏，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咱明晚6:45再见， 再见， 再见， 拜拜，明儿见。 说走就走。